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9月15日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啦， 嗨，咁啊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星期五啊就会有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啊，咁啊转头就会话俾大家听我哋今日嘅点歌题目系咩噶啦， 大家上网睇到就可以留言啦，话俾我哋听咁样啦。我想分享一个最近咧心里边嘅谂法啦，因为咧好多 我唔想知你啲谂法 系咩，咁你 冇你讲啊，你讲你讲啊，你讲。 我中意嗰啲死都要拗颈嗰啲，我唔中意喎。 吓，做咩要听你讲啫？ 你想分享我就随便听噶啦。 我一定要听噶。你讲啦，唉，俾你讲啦。 我 俾我打乱咗， 打乱咗，我唔知乜型。因为话说我最近呢段时间都系好多屋企嘅嘢开始清紧房啊，间唔中去做呢件事啦，又摆上去啲二手平台买咁样啦，放咗佢啦，咁唔想嘥咗佢。 你出卖紧嘅系你嘅感情， 唔系 你对啲屋企嘅旧物冇感情嘅。 有啲系新嘅都，即系 新嘅你仲要攞去卖，仲要放 嗰 啲二手。买件 事啲赠品送个电话，我唔系冇电话用，咁咪放咗咯。咁有呢啲咁嘅状况啊嘛。咁我到而家我唔系好明白一样嘢嘅。就是譬如你放上去你会写几多钱啊，即是你会形容下嗰件 物件嘅新正程度啊， 成身啊，点样嚟边度交收正常啊咁。但永远呢我收到所有嘅人呢都会 send message 嚟呢，都系嚟揿价嘅。或者嚟问我啊，我想问其实最后系几多钱啊咁。 咩叫最后嘅钱 ?last price? 唔系写咗。 系啦，呢个就系嗰个问题啦。我写咗譬如假设我写2000元，佢 send message 嚟 last price, 问号咁。跟住我咪呼翻2000咯，跟住有啲就會嚟撳話1000 OK， 我心諗我寫2000，你問我1000 OK， 咁如果我覺得1000 OK， 我就寫咗1000啦。 係咪其實係而家網食？我首先要講嘅，我就比較少用一啲即係嗰啲叫做咩二手買賣平台咁樣啦。係咪一啲網上嘅約定俗成嘅規矩嚟㗎？即係可能係會有講價控啊， 香港人約定俗成嘅習慣嚟嘅， 即係貪小便宜係嘛？ 永遠。你唔記得以前呢啲人話去旅行嘅時候學外語第一句一係就問 hello 就 cheaper 嘛， 係啊係啊 係，我哋嘅習慣嚟嘅，就係識問 cheaper。 喂，呢個我真係冇學過，由細到大我都冇嘗試學過係點樣去。 因為我一日都收唔少嘅 message 都會嚟撳價啦， 從來人生都冇試過咁受歡迎。 係啊，真係好受歡迎，全部係撳價啦。咁但係咧，我都有問我女朋友嘅，我話其實係咪因為我係嗰個賣家，所以我對呢一個嘅狀況比較執着，會覺得好唔知點咁啊！即係唔係寫咗咧，你仲要係咁問，可唔可以即係撳低幾百蚊咁樣？ 係 咁， 即係同埋有時係離譜嘅。學你話齋，即係明明我舊嘢賣2000元，你減到去1000元，減成半，無啦啦，我做乜要做個下日大特賣俾你咧？係 啦，你話撳1900我都仲明啦。又或者你冇前設啊，即係你冇。难听啲讲，冇任何诚意喺前面铺搭，一嚟就话1900、1800、1600、1500咁样，你就觉得咁 系咪谂住爽快啲，谂住一句得啊得唔得就算 我谂系嘅，即系唔系个人世，因为唔系同你做朋友嘛，佢都系想试下，同埋佢可能系 send 俾好多咁样嘅人， 系。 咁我都问咗女朋友嘅，我话其实系咪因为？我作为一个卖家，我嘅角度，所以我对呢件事会有咁嘅感觉。即系如果调翻转，我作为买家，我最近假设我真系要买部新电话， 你想去拗折嘅时候， 系可能我就系海量地上网揾到呢一个型号，我就全部都会揿同一个价噶啦。然后边个复我中嘅，我咪平咗咯。咁因为都系嗰句，佢唔系要同我过人世，或者佢唔系同我做朋友嘛。咁 因为一个类似嘅心态咧，但就唔系网上嘅买卖啦，就系、是、我好怕即系以前出街咧同啲。女仔咁样先算啦吓，咁啊唔系而家嗰个吓，咁啊就好怕一啲女 仔呢我一定要讲明嘅，因为佢听到又话我唔知做咩讲佢咁。我好怕啲女仔会买一样嘢，其实佢已经知道自己系好鍾意㗎啦，然后佢已经揀定咗㗎啦，跟住佢都死要问啊边张边张卡有冇折啊，买满几多有冇discount 啊，做有冇得做会员平啲啊，即系佢会问晒所有嘅可能性然后先俾钱嘅。咁我觉得有时就系点讲呢，就系、是、如果人哋有呢啲优惠，人哋讲咗俾你听啦，系咪先？即系其实系好明显，你走埋去拗呢个行为，其实你知佢系冇噶，你预咗，其实最后个答案都系话俾你听冇啊，只不过你系都要问一问，即系睇下拗唔拗到咁嘅一个感觉。即系我自己就会好怕，因为企喺隔篱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尴尬，做乜嘢啫？而家又唔系即系买件嘢，可能几百蚊咁样，唔争嗰几十蚊，咁你咪俾咯，系咪先？即系我有啲咁样嘅心态。当然，可能我呢个心态未必系好嘅，可能有啲人觉得我好大洗或者好 我都觉得你蠢啊， 系唔知悭识俭咁样啦，系啊。但系我个人买嘢就直来直往啲嘅，即系总之个价钱啱你写咗喺度，我件嘢系需要我中意嘅我就买啦，唔好烦啊咁样。 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好有趣，就系、是、同好似你 book 酒店样， 系唔同嘅平台， 同一间酒店喺唔同嘅平台， 有 唔同嘅价钱。 價 佢用翻呢个嚟，呢句嘢真系写得好好，我觉得呢句广告嘅 catchphrase 就好似同一句说话，唔同嘅人讲或者唔同嘅场合、唔同嘅方式讲咧，系有唔同嘅效果。因为你啱啱讲嘅情况，我脑里边出现咗一个女人啊， 做咩？就系你嗰个， 我阿妈 啊，系咯，好多， 但系我 阿妈 咧 咁咯， 佢系做得好好啊， 系， 好好嘅意思系，我都有曾经同佢讨论过， 其实系咪真系咁 问 咩人啊？ 点解你讲呢啲嘢？听落去咁舒服啊，可以， 哦、 即系对方会觉得舒服啦。我谂，因为从对方反应会觉得舒服。我喺隔篱，我觉得好顺理成章啦。而我阿妈又真系，你又够胆死问啦， 系 系啦。 而问出嚟个感觉就大家都系开心嘅一个状态，唔系好似喺度 死 拗烂拗咁样。 咁我阿妈讲咗嗰个逻辑或者佢嘅思想嘅思路咧，同所有嘅两一样啊，即系觉得我问一声。冇又冇坏嘅，有咁咪 就 赚 咗 咯咁样。咁但系嗰个问题系在于唔系问唔问嗰句说话，而点样将嗰句说话讲得舒服啊嘛。 系。 咁我亦都有观察同留意嘅。咁我妈都有分享下，即系嗰啲所谓心得。佢话即系佢唔系一嚟第一句就 问咗呢样嘢先。 系啦，起码你都表达咗呢个兴趣，或者你同对方有倾有讲咯，你感觉到大家交流紧，而唔 系 嗰个 conversation 个主动唔系真系纯粹为净系一个钱， 唔系单向啊，即系唔系我行入嚟，我攞住啲钱我 系 顾客，我带晒，所以我起码有冇知啦 个语气咁系，因为我妈 系 好叻，同所有人都倾到偈啦，咁样嗰种嚟嘅。你见佢倾咗一阵之后，佢最尾佢问，诶、哎、有冇折头啊？咁样嗰种嚟嘅，咁样即系佢有时都会叫我问下冇啦，咁样我话，诶、哎、咁，但系嗰、那个你个 mood 唔啱啊，成日 系啊，你好难，即系同埋咧，有时我觉得即系我哋呢啲男仔咧系好鬼衰嘅，有时要面噶嘛，即系觉得咧硬系问一句有冇得平啲，有冇折咧，就好似感觉自己好似好寒酸咁，咁考小家咁， 咁 所以就唔好意思问咯。但系反而我调翻转咧，我买嘢啦，例如学你头先话斋，你嗰啲二手平台啲买卖咧，我好少买嘢嘅喺二手平台，我通常 买 嘢多。 你会唔会第一句就问？ 冇啊！我净系会，即系佢写咗，例如我当你件货写咗400蚊咁，我净系会问佢一样嘢，就系400蚊嘅几时边一度交收得唔得？得就 OK 噶啦。有时我会尝试就系可能有时要佢嘅地点就一就，我就话我加多20蚊俾你，你就一就我个地点得唔 得？ 得 咁 系啦，咁好爽快。通常对方话得就得，唔得就算数啦咁样。咁我系喜欢咁样多啲咯。 因为我喺我嘅角度即系将心比己咧，可能因为我都会觉得我写得出嚟 系啊。 即係對方個賣家寫得呢個價錢出嚟，即係佢 accept 呢個價錢。 係 咁，所以我揾嘅時候，你就已經知道咗佢個 expectation 係呢件嘅 value 係幾多。咁如果佢嗰個 price 唔啱你，咁即係配對唔到，咁你咪唔好揀佢咯。 咁你咪再揾一啲平啲。 可能我好怕要強人所難。 係， 所以我覺得開口講呢一句嘢好似有啲 難㗎，高難度㗎。我唔知會唔會可能去旅行容易啲啦。學你話齋，即係香港人最中意學嘅外語就係 cheaper。 点样讲咁样。咁可能有时即系唔系自己地方咧，你去到其他地方嗰个人又你又知道，我又唔会再见到你噶啦。我讲外语，大家好似隔咗一个生薄啲咁，我讲完又舒服啲咁。我喺旅行嘅时候有冇试过啊贪玩咁问咯？但系我冇真系。有一啲人系去旅行讲价系好叻噶嘛，讲到最 last minute 嗰一下噶嘛，即系由50蚊减到去20蚊先肯放手噶嘛。咁然后我嗰啲心态就系有时系贪玩咧，即系撩下啲姐姐咧，饮下平啲啊，即系但系用英文讲啦，或者可能系其他语言咁样。咁就纯粹系谂住玩下，咁你有咁大家开心做生意咁样嘅感觉咯。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旅行嘅感觉啫， 系一个 体。 一个环节嚟嘅，好似 系啦，系啦，系啦。 但系你讲起嗰样嘢系真嘅，有阵时咧，即系你去到异地，你觉得咪冇人会知道你或者认得你，咁咪 OK 咯。 系， 我有一次即系嗰个即系个交易冇完成到啦。咁但系对方又即都系嚟问咗价钱，一倾咗几句，跟住佢突然间问我，佢话你系咪做电台？跟住咁我都坦白讲啦，因为我个 account 名系即系一睇你就会知啦， 就知系你嚟噶啦咁样。 咁跟住，但系我嗰刻个心里边系觉得，好彩我一路啊都系待人以诚，即系起码前面无论你系即系，虽然我头先个感觉就是、你嚟问我有冇得平，我会觉得怪怪的啦，唔系叫讨厌，但系觉得好奇怪呢个风气。但系 even 人哋咁问，我都会好礼貌地回复啊、，sorry， 要几多钱啊，或者咁样。咁所以呢一个人都喺佢揭露佢认得我之前，我都即以礼相待。 系， 所以呢个世界即系 never say never， 你唔会知道嗰一个人原来系知道你系边个啊咁样。 所以做人最紧要咧，讲唔讲价，其实我真系觉得其次，最紧要有礼貌，系啦，即系呢个好重要，系啦，即系不论系买方也好，卖方都好，你有冇得罪人啊？ 冇啊！ 你系咪都好有礼貌啊？即系你都唔会嗰啲咧，人哋走嚟同你讲价，讲价，跟住你仲会闹翻人转头，有啲会噶嘛？ 唔会啦， 咁你都问得出嘅咁样。 唔会啊，通常系人哋态度唔好嘅啫嘛。 有啲人会问你系咪嗰啲咩客嚟噶？你有冇啲衰客嚟噶？咁样， 我完全唔系嗰啲衰客，我真系好怕讲价，因为讲价等于两个字 mind game。 You try to lure me in this game, but it's just house of cards. Try to earn me, but you can't afford it. Don't know you're kidding, girl, and say you know it all. Wow. Girl, you say you know it all. Girl, you say you know it all. Wow. Cause all these pictures that you painted, they all faded. And all the words you say. 本新聞之前聽過有黃家瑜 featuring 黃思安呢首新歌叫做 Mind Ga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到访荃湾福来村，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听意见。他说落区期间进行家访，亦都到长者中心和邻里社区中心，了解长者和照顾者的日常生活和面对的问题。李家超说，上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长者和照顾者支援措施已经落实，例如恒常化社区服务券和照顾者津贴，亦都增加配额和津贴金额。当局即将会推出照顾者24小时电话热线，亦都会提供网站平台整合相关资讯提供支援，期间会加强宣传。连串香港夜缤纷活动昨日正式启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相信香港人有创新意念，好团结和好有巧，会不断添加元素，如果累积好的经验或者个别元素特别受欢迎，当局会做大做强，希望长时间不断推行。李家超又说，政府是活动的推动和统筹者，希望公众明白今次项目要令到社区经济活起来和动起来，需要每名参与者和营商者投入力量，团结一心，共同找到更好的方法，有信心可以搞活日间和夜间经济。海关在香港仔一带反走私检获1600只活龙虾，一批贵价食材和电子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100万元。海关说，昨晚大约9点半，几名男子在香港仔鱼市场的海旁装货区附近徘徊，地上有大批货物，之后由一艘快艇驶至，男子将货搬上快艇，海关人员采取行动，男子随即坐快艇向南面水域逃走。海关表示，随着内地11和中秋假期临近，可能增加对高价食材的需求，不法分子在市区进行走私活动，并且不时转换走私模式、时间和地点，例如在今次案件之中，趁着鱼市场仍在运作时，企图鱼目混珠，逃避侦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对两间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回应对方参与对台售武。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美国先后以军售、军援和卖贷款等的形式向台湾地区提供先进武器，中方所采取的回应措施。毛宁表示，美国洛歇马丁、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分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直接参与八月中的对台售武，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多次参与对台售武，中方决定对这两间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毛宁强调，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巴士转乘 跟住小榄巴士转乘站快线系有意外，咁一带系较为车多。而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线系有坏车，龙尾系去到丽景村。而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住坳头曾经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有待消散，去到新田公路近住碧豪苑。而较早前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坏车已经离场噶啦，咁龙尾系去到龙翔道近住伊利沙伯大厦。仲有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往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快线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有待消散，去到浙江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到海富中心。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住裕仁大厦系略为车多噶，咁龙尾系去到玛丽医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亚加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系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亦都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系去到虎山道桥底。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系车多，龙尾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系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系去到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线嘅坏车咧，已经离场噶啦。龙尾有待消散，都系去到丽景村。重复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噶啦。龙尾去到丽景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苏柔。吓、啊！我而家正式咁邀请你成为公司嘅合伙人、 啊、 兼技术部总监。 哇！系啊，恭喜！ 受宠若惊嘅周游系咪真系称职做技术总监呢？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咦，系型喎！ 哇，型啊！ 点解会有型嘅？ 因为 CIBS 人人广播好易会有型啦！ 由而家开始，密密登入 CIBS 网页 cibs.rthk.hk， 除了可以重温各大节目，你还可以玩游戏赢取 CIBS 人人广播营。 哦，即是变葵式折叠形帐篷啊。 还等什么，即刻玩游戏做个有型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潇潇洒洒的身影，给我潇潇洒洒的上映。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一连五个星期六上映梁朝伟经典系列。 今个礼拜呈现一代宗师。 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企得翻喺度嗰个先系啱晒，系咪咁话？ 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章子怡、张震领衔主演。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男歌手藤井峰推出全新的作品，今次来自世界杯篮球赛日本方面官方电视台主题歌曲 Working Hard。 为了得到更加多的灵感，他欣赏了多场的篮球比赛，更加去到美国找来格林美团队一起炮制歌曲，音乐达到世界级，声线亦都系一样。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藤井峰 Working Hard。 推介作品藤井峰 Working Har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这个问题一啲都唔易答啊！但我可以话俾你听，有啲乜嘢唔系爱啊？例如一啲太物质嘅嘢，一啲太表面嘅嘢，呢啲好难称为爱。 花看不完，让记忆浸在温泉，而我拿着一束花令你心。这结局会大团圆，我却不解你心愿，谢了花瓣不能当溜串，人无此等，身数着咖啡苦和酸，你已走很远，在你心灰前以为是细碎琐事，全为送花这玩意，难道分别时都未明白你最测试，怎么仍旧对你甜言亦语？樱花之旅换来后悔一辈子，少一枝花怎会心痛就如如此，不迁就要是无意，也就无知，这种坚持其实自我还是幼稚，可不可以从头奉你的意志，小节为何大意，

错的过去，来共我重拾快乐，走出去。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容祖儿最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像我们这种女子》啊。今日新闻翻嚟之后咧，将会有全城点歌大行动。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就系海贼王啊，话俾我哋听，你拣咩歌呢？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还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能够幻想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由我哋苏音乐啦。呢一 part 就系全城点歌大行动。 系啦，冇错。咁啊，亦都同时间留意一下，因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7:30噶噃。 今日我哋点歌对象啊，海贼王， 非常之热门啦。即系近日呢个真人版啊，就出现咗之后咧，咁啊好多嘅讨论区啦，好多唔同嘅地方啦，都喺度讨论紧话呢个真人版到底还原得好唔好咧？到底好唔好睇咧？即系如果冇睇开漫画或者动画嘅朋友，应唔应该试下睇咧？咁样 佢又真系太劲嘅，即系你冇睇过，你都会听过咯，即系都会知道下里面啲角色呢个犀利，同埋佢就喺啲即系主角群当中，佢即系好叻嘅嘴，你当佢好似一个组合咁。 系 你总会有一个半个咧系可以应该 hit 得中你，因为每个人啲人物性格设定唔同咧，系好似你睇嗰啲男团女团咯。 同埋近日发现最多人讲嘅就系即系当中一个角色阿佐罗咯，即系嗰个还原度，因为就系非常之高啦， 真剑又 靓仔啦。 我真系我冇睇错人咯，所以点解要滴眼药水？ 你又一早睇好佢嘅咩？ 系啊， 好嘅。 我第一集嘅时候睇已经即刻po 上 story 啦。 第一集已经睇好佢。 系啊， 我以为你喺佢未拍之前已经睇好他。 第一集我已经知道呢一即系点样讲啊？即系佢最吸引到咯。 系。 所以我成日要滴眼药水，等自己睇嘢睇人睇准 啲， 好似嗰啲 slogan 咁啊，睇人睇准啲， 系 得闲滴下眼药。 不过咧，即系作为呢、這个多年嘅粉丝啊，我可以话，即系我都真系追咗呢套嘅作品咧。有冇十年咧？都差唔多啦，真系有啦。即系讲紧系读完书嘅时候咧，已经开始追睇咁啊，所以即系可以听一听到底我对呢个作品啊有啲咩嘅情意结咁咧？亲爱嘅海贼王。你好啊！如果有人问我咩系热血，我会话你就系热血嘅启蒙啊！最初接触你可以话有一种相逢恨晚嘅感觉， 记得第一次的相遇是在我考完高考的暑假，当时我一早就在朋友口中听过你的大名，咁啱做暑期工，储到少少零用钱，就开始去漫画铺，每星期五本五本咁样带你翻屋企。而你亦都慢慢刷新咗我对黄道热血嘅观念啊！虽然你嘅故事喺现实当中系冇可能发生嘅，不过仍然带俾我坚持落去嘅勇气。由 Chopper 同 Dota 希鲁鲁克相遇嘅感动，去到空岛冒险嘅宏大，救出罗宾当黑嘅毛管洞，仲有艾斯嘅遗憾，一段段剧情陪住我成长之余，每个角色都好似有血有肉咁，透过一格格嘅画面了解佢哋整个人生。最近你由一位二次元朋友变成真人版同大家相遇，讲真啦，我最初有一种不敢面对嘅感觉噶。你知啦，理想很丰满，但系现实就很骨感啊嘛。大部分漫画真人版的作品都有一种令人再三失望的宿命，不过当我鼓起勇气面对你，又发现真人的你不是想象中那么难相处，所以我想送一首 Edgar 和 Eason 的 Special One 给你，就算有人觉得你怪怪地，我都一样会接受你的。解释故事我捏话啦的奔神上， 无从捉摸，常人配你不起，你有触觉，你会黑面湿全十美。旁人冷语，为何一起？旁人劝我心死，你更失控，我更喜爱怪人像你，天生孤僻，所以更爱你。 你，是你未期神化，喜欢我怪的美，蝙蝠与异兽一起，你像我怪癖，怪物最明白你。 带嚟有 Aga 同埋 Eason 呢一首作品 Special One， 几好啊！即系呢套作品里面好多人都古怪，都唔精怪咧。 冇错，即系同埋你睇翻咧，原来越早期嗰啲角色咧，真系越奇怪嘅。即系你连主角都已经好奇怪啦，个设定啊，路飞系一个即系几好嘅一个动漫嘅主角啊，系一个橡胶人咁样可以伸长只手咁样，我觉得呢个设定好有趣啊！ 系啦。咁到我啦，我嘅角度有少少唔同嘅。本身我都系围绕个作品，跟住我最后将海贼王呢三个字理解成为啊，戈尔啲罗杰， 哦， 直接写俾佢。 亲爱嘅海贼王，你好啊！啊，我谂我应该尊称翻你做罗杰先生先啱啊。因为你当日的一句说话开展了一个新的海贼时代，绝对可以说是海贼界的代表人物。不知道当日你有没有想过原来自己的影响力这么大呢？实不相瞒，其实我毕业的时候曾经有机会出海的。那时候找工作，然后有个朋友就跟我说有间船公司想招募那些船员，那我当然很想去啦。作为一个读地理的人，其实都很想看看这个世界。而一路看海贼王的故事，听过罗杰先生你的一些经历，令我觉得出海应该都挺好玩挺刺激的。那当然啦，家人听到当然反对，觉得很危险啦，还有一出海又不知几耐才可以见到个仔，所以最后我都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啦。除了是那些冒险的东西之外，最多人羡慕你的一定是拥有很多财富了。哇，有用不完的钱，难怪得个个都很想去寻找这个 One Piece。但是我羡慕你的，除了那些冒险经历之外，反而是你拥有一班很优秀的船员做伙伴。尤其是雷利啊、御田啊、红发啊，这些后来都是闻名于世的人物来的。不知道你揀船员那阵，其实是不是一早已经看好他们的呢？我羡慕你的原因就是因为人越大发现要找到好的伙伴真的很重要，也都很难的。因为真正的伙伴是可以跟自己理念一致，而在他们面前又可以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可以做回最自然的自己。而最难的位置就是拥有这种特质的人，不单止可以做朋友，还可以同你共事，一起去冒险添。所以简单来讲，都是要交个心出来啦。好难的，出来做事大家都有很多计算，大家都有自己的苦衷，同埋我们现在的年代不同的啦。个个都有自己的负担，有自己的包袱，可能又要养屋企啦，可能又想着生仔啦，结婚，哪有得这么洒脱一句话要追寻梦想，找 One Piece， 那就可以去做啊。不过罗杰先生你又不用这么担心的，你的意志都有一个年轻有为的后生者继承了，他叫做路飞，他都有着伟大的梦想，还有一班好夹的伙伴，我相信他一定会找到 One Piece 的。还有路飞他不单止继承了你的意志， 仲继承咗好多将梦想已经收埋咗嘅人嘅意志添。我都期待路飞嘅结局会系点啊！我哋一齐期待咧。曾经都有谂过出海行船嘅波成常。 如果你问佢嘅话，佢都会想出海揾嗰个传说中嘅大秘宝啊！ 系佢系 Sika， 唔系佢 唔系啊， 佢 Yuki 袁冰，系佢两个嘅背景都好似嘅，都系因为系一啲动漫嘅作品，然之后令佢开始， 两个都系 嗰啲风格，好啱嘴型。 动漫发烧友 系啦，咁啊，今日咧有听众咧 send message 嚟点嘅呢首歌咧，冇啊，佢真系太熟知呢一个音乐嘅叫咩啊？古仔呢首歌咧都真系受啱啱话今日点歌嘅题材呢个作品咧所 inspire 到啊， 冇错， 连歌名啊都系用嗰只船嘅名嚟做歌名。任林峰之前嘅作品叫梅利号啊。 渡过通出这围墙，想找到命运的真相。沉默，从三笑声，风眼掠过手脚，划破得你伴我。 熱血版本有佢啦，我會形容係熱血嘅吳倫峰有呢一首之前嘅作品叫做《梅利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昼到访荃湾福来村，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听意见。他说落区期间进行家访，亦都到长者中心和邻里社区中心，了解长者和照顾者的日常生活和面对的问题。李家超说，上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长者和照顾者支援措施已经落实，例如恒常化社區服務券和照顧者津貼，亦都增加配額和津貼金額。當局即將會推出照顧者24小時電話熱線，亦都會提供網站平台整合相關資訊提供支援，期間會加強宣傳。停辦五年的國慶煙花匯演今年復辦，10月1日晚上9點在維多利亞港上空上演。今次煙花匯演的主題寓意祝福百業興旺，與市民一起創建更美好的未來。匯演歷時23分鐘，由3艘等船和6艘小浮船在9個發放點合共發放31,888枚煙花。匯演共分8幕，第5幕出現的彩色繡球煙花是今次首次在本港展示。在單一煙花爆發之後，會呈現出環形螺旋同埋觀環等的多個造型活動。市民在尖沙咀、半山、中區、灣仔、銅鑼灣同埋紅磡繞道等多處地方都可以觀賞到煙花。海關在香港仔一帶反走私檢獲1600隻活龍蝦、一批貴價食材同電子產品，估計市值大約1100萬元。海關話，昨晚大約九點半，幾名男子在香港仔魚市場的海旁裝貨區附近徘徊，地上有大批貨物，之後有一艘快艇駛至，男子將貨搬上快艇，海關人員採取行動，男子隨即坐快艇向南面水域逃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報告一啲壞車同埋清場嘅消息，就係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和斜村曾經有壞車，咁而家比較擠塞嘅龍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灣。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都曾經有壞車噶，雖然清咗場啦，但係車龍有待消散，排到去小秀村。黃珠路出去屯門公路嘅龍尾就去到富健花園。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太子道西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呢半个钟头，拣嚟一啲嘅电子音乐作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今个星期同大家所拣嚟嘅作品咧，都系嚟自英国一间历史悠久、非常之出名嘅 House Music 嘅厂牌，叫做 Defective Records。点解突然之间会提起佢咧？就首先佢本身都已经系一间出名嘅一个厂牌啦。亦都更重要系最近佢有一个新嘅宣布，就系同一个平台合作咧，就系多一个渠道俾大家交你嘅 demo。换言之，就系若果你都系一个喜欢做 house music 嘅一个音乐人嘅话咧，又想你嘅作品多啲人知道，咁呢个机会就可以令到你更加有机会接近到呢一间咁出名嘅音乐厂牌啊！因为过嘅日子都有好多出名嘅音乐人又喺度出过歌，今日就同大家听一下过去有啲咩嘅作品啊，有边啲你又有机会听过呢？Defector 咧喺1999年正式創立啦，當時係有一間嘅 nightclub 加 label 咧 Ministry of Sound 嘅資助之下成立。啱啱聽過嗰首叫做 Can't Get Enough。就係 Defector 第一首推出嘅歌嚟嘅。听紧呢一首系咪有啲熟悉嘅感觉？翻嚟听个原版，亦可能听过早几年 Fisher 所做嘅 rework 版本，有呢首叫 World Hold On。 自法国嘅音乐人 Bob Sinclair 嘅 World Hold On。 She sees the vision going, cutting line after line. See how she looks in trouble. See how she dances and she sips a Coca-Cola. She gets out the differences. That's what you're coming for, but they don't wanna let you in it.You drop your bag to the floor and you're asking what's happening. It's getting late now, hey now. Enough of the arguments. Well, she sips the Coca-Cola. She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yet. 呢度赢咗入 Camel Fat， 可能你都有听过。而佢哋其中一首啦，或者可能真系最红最红嘅呢一首 Cola 咧，即系嚟自 Defector 推出嘅。当中合作的单位有 Elder Brook。2017年的作品当时登上了 Billboard Dance Club Songs Chart 的第一位，亦都提名了格林美大奖。 I'm ready for this. 听呢首作品叫做 No More Looking Back。制作嘅单位咧，你会见到一个名字好熟悉噶，一个非常之传奇嘅名字叫 Inner City。因为当中其中一位成员就系 Kevin Saunderson。咁呢个 Kevin Saunderson 咧，就系嗰阵时我哋音乐桑拿有提过呢个名字，就系讲到底特律 Techno 呢种音乐嘅起源嚟自于底特律啦。当中有几位重要人物，有三位啦。即是被称为三剑客，其中一位就是 Kevin Saunderson。 啱啱听过有 Inner City 的 No More Looking Back。 嗰一首咧，可能你都有熟悉嘅感觉啦，因为佢都系一首咧 remix 再 remix 嘅歌嚟嘅。头先听个版本咧，就系早三四年前左右啦，嚟自英国嘅 DJ Endor 所重新演绎嘅歌曲啊，歌名叫做 Pump It Up。又接住而家听紧呢一首咧。来自 Roger Sanchez 的 Another Chance。 陣 Another Chance 都可以話 Defected 咧比較早期嘅成功作品之一。而呢一首作品亦都有故事講啦，話圍繞住 Sam 浩寧咗嘅一首歌。而 Sam 浩寧咗嘅作品咧，本身叫做 I Won't Hold You Back， 就係 Sam 浩寧當中講啊 ，If I Had Another Chance Tonight 呢一句歌詞啊。到最后呢一首今日拣选都系喺 Defector 当中发布嘅歌曲，一首极之极之洗脑，你听一次就会记得嘅歌。就是、不斷嗰個琴喺度 loop 住啦，呢首歌咧，1999年都幾係全球爆紅嘅作品，叫做 Get Get Down。同樣地都喺 Defector 當中發布嘅一首歌啦。咁啊，呢個 producer 名字叫 Paul Johnson 啊，佢一位嚟自美國嘅 House DJ， 亦都係 House 嘅音樂製作人啊。你会问啊，咁呢个人有几犀利呢？曾经得分有一首作品叫 Teachers， 里面咧佢数咗好多好多嘅唔同音乐人嘅人名，就是、tribute 翻究竟有边啲人系有影响过得分自己嘅音乐。而当时呢一首歌 Teachers 咧，得分第一个 mention 嘅名字就系 Paul Johnson 啊。送给大家 Paul Johnson 的这首 Get Get Down， 下个礼拜五点钟再见啦，拜拜。